全国大学青年同盟工作人员7月3号进行了玉恩革命史节地踏访行军，参加者前往金日成综合大学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，献花篮和花手，表示了敬意。踏访行军之前举行了出发仪式，仪式结束后，踏访行军队员们向玉恩革命史节地出发。他们参观玉恩革命史节地后，举行了诗歌会。玉恩革命史节地黎明记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，他曾在金日成综合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和学生们一起在这里进行军事野营，并展开了卓越的思想理论活动和军事活动。